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你好 ，Hello， 大家好。 阿初，你有冇留意到咧？最近或者近年啦，有好多嘅网上小说都成为追捧嘅对象啊。 对唔住，我真系孤陋寡闻啊！我知道有呢件事发生，但系我真系好少睇呢啲嘢。 嗯，咁我最近咧就睇咗一本书嘅，咁啊亦都咧系攞咗嚟做电影啦，就系、是《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呢本书嘅。 系系 系。咁啊，近期咧就改编咗成为一个电影啦，咁啊摆上大銀幕啦，就其實佢本身嘅作者咧就叫 Mr. Pizza 嘅，咁之後咧就阿陳果導演咧就攞咗改編成為依家嘅電影啦，就上咗畫嘅。咁我相信我哋都睇咗啦，係咪？ 係啊，係啊。 咁啊，我自己睇咧，我又覺得個劇情咧同小説咧係好接近嘅，即係改編嘅唔算好多，但係即係你話。將佢由小說變成電影咧，我覺得係有一啲分別嘅，即係呢啲一啲畫面上面咧係令到具象咗好多，但係咪好事咧？我又未知道，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嘅。 係，咁但係咧，因為我就冇睇過個小說嘅，咁、 嗯、 我都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會係幾有趣，同埋喺我嘅角度。我到最後我哋係睇戲，我係好希望我評嘅時候，我可以完全撇除佢係即係改編，因為到最後個觀眾係冇責任睇咗個小説先嚟睇呢個戲噶嘛，應該係咁啊。咁、那個戲得唔得係當然都關個小説事，但係如果我哋要評個改編，我哋可以評個改編，但係我哋就我起碼喺今日我係冇辦法評個改編嘅，我只係有能力係評呢個劇本究竟係點樣咯，我哋只可以咁樣講個劇本咯，對我嚟講。 好啊，咁我哋就講電影嘅呢個劇本啦。咁啊，電影嚟講，阿初你睇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有好多個主角啦？ 我睇嘅時候啊，我係噶，我睇緊嘅過程，我諗有一段時間我係。覺得哇，邊個係主角呢？究竟我應該點樣追呢件事呢？咁樣，我係有一段時間係咁樣，但係去到某一個位呢，我就有一個答案走咗出嚟，我就認為，咁樣可能會令我容易睇啲，我就試下即係偏向呢一個角色作為主角嚟睇啦咁。但係去到結局，我就發現係多餘嘅。 嗯， 即系我就觉得，我哋等阵都一定会讲啦，成个戏再去讲嘅时候，我哋一定会讲边个系主角，我点解咁睇，同埋到最后究竟个电影出到嚟之后系个成效系点样喺呢一方面？因为我好惊咧，如果我哋攞住一把咁嘅尺去攞一套戏走嚟度，度完之后话人哋嗰套戏都唔 fit。落我哋把尺度，跟住話人哋套戲唔好咧，係唔公平嘅。但係咧，我都想聽眾留意或者聽開我哋嘅節目啊，或者你唔係聽開我哋嘅節目嘅時候咧，我都想睇下究竟我哋而家 so far 用緊嘅嗰一把所謂嘅尺，嗰啲所謂嘅 theory 定理，或者一啲我一路講嚟講去都係講嗰三幅屁㗎啦，就係、是、起承轉合，邊一個係主角，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嗰個戲劇衝突明顯翻啲咁樣，我哋用翻都系呢啲咁样嘅道理，究竟我哋去评呢个戏嘅时候，究竟我哋见到佢系好定系唔好？而呢样嘢究竟系普通观众，即系我觉得系，如果大家唔系听开我哋个节目，可能仲好添。普通观众，我唔系真系下下都攞住呢啲尺去睇嘅时候，我觉得佢好定系唔好，同我哋讲嗰啲所谓 theory 有冇呼应啊？呢个先至系我觉得系最紧要嘅。如果我哋讲嗰啲 theory 系同大家睇嘅嘢系唔呼应嘅话，咁就真系濑嘢啦，系咪先？但系我估系应该呼应嘅，咁我想喺呢度花多一啲章。 但系即系头先我哋都提翻啦，起承转合呢样嘢，我觉得今次呢个故事咧，即系绝对我哋之前所讲，可以用一句说话去讲到呢个故事嘅，即系系啦，就有架红 van 入咗个隧道之后，就成个世界冇晒，好似变咗第二个世界咁。咁跟住佢哋点样去面对佢哋呢个现实啦？我觉得即系好似好简单，但系咧睇完个电影之后咧，我就有一个感觉，好似好多枝节啊！我惊咧，我惊好难去厘清个起承转合。不如我哋依家先讲下个故事内容俾我哋嘅听众听下先啦。 我覺得絕對係啱嘅，咁啊，同埋因為好多人都可能未睇過小說，但我好建議你哋即係參與呢一個討論。雖然我哋兩個講啦，但我認為係一個討論嚟嘅。 唔係啊，你可以自己屋企講噶 ，OK 我認同啦，我唔認同你 啊。咁啊，講翻個故仔啦。 好啊。 个古仔其实阿 Winky 头先都讲咗啦，一开始好简单啫，就系讲有一扎唔同嘅人，即系分别因为唔同嘅原因，就喺一个唔系佢哋惯常嘅习惯嚟嘅，唔系惯常嘅习惯嗰个时间嘅，就搭咗嗰一班红 van 就要翻去大埔。 系 咁，佢哋就去到大埔咧，就发现咗奇怪怪啦，点解会条街冇晒人冇晒车嘅？平时呢度系水泄不通嘅，就算半夜都咁样，冇理由会咁。佢哋就觉得好奇怪。咁辗转佢哋就发现咗一样嘢啦，就系喺佢哋经过狮子山隧道嘅时候咧，有一刻突然间咧，佢哋全部人都好似系即系。话就话佢哋眨咗一眨眼，然之后全个世界所有嘢就好似消失咗咁样，咁就全架车就得翻佢哋十几个人就围埋一齐，佢哋就即系落车，然之后就发现喂唔掂，咁点算啊？咁佢哋就话不如咁啦，大家就交换嘅电话，我哋就保持联络，咁听朝早天光啊睇下点样啦咁样，咁佢哋就沿途就真系乜嘢人都见唔到，乜嘢车都见唔到，就翻咗屋企。到咗第二朝早咧，佢哋就如同约定，就翻咗去其中一间茶餐厅。佢哋聚集咗之后，就开始就讨论，喂，究竟系发生咩事，同埋点样算啦？佢哋就即系开始有啲人就怀疑，哎呀，佢哋系唔系中咗啲咩邪术啊？有啲咩降头，或者有冇啲咩科幻嘅成分啊？咁有人就 suggest 会唔会系外星人啊？点即系乜嘢都好啦。总之其实佢哋系冇答案嘅。 即系或者仲有人系未相信现实嘅，未相信佢 系啦，根本就唔知道发生紧咩事。佢哋就有啲人就，我好想出翻九龙啊，好想离开。大埔啊，咁样即系乜都有嘅，其实总之就 系 有咁嘅 situation， 而佢哋完全唔知道点解，咁佢哋就第一样嘢要解决嘅就系继续生存先啦，因为佢哋未解决个问题啊嘛，咁开始其他怪事就出现啦。第一样嘢就系佢哋同时就收到一个电话，咁嗰个电话咧就系冇人讲嘢嘅，净系 有 啲声，系冇来电 显 示嘅，咁嗰个电话咧就净系一啲怪声，咁佢哋所有人听咗都唔知道系咩啦，咁。而喺佢哋其中咧，有一個人咧係一個 I T 嘅專才嚟嘅，電腦嘅專才嚟嘅。 阿信啊，嗰個 係啦，叫做阿信，就係由阿天佑飾演嘅，徐天佑飾演嘅。咁就因為佢係一個 I T 嘅專家啦，咁佢就第一佢就錄咗音啦，將嗰個電話就錄咗音啦，然之後佢就分析嗰個電話錄音，亦都有另外一個咧，亦都係專才嚟嘅，就係佢就係賣 C D 賣黑膠唱片嘅，佢係一個音樂嘅專才嚟。佢就話佢聽落去覺得好似音樂咁樣。點知咧，佢哋咧將嗰啲聲入邊咧分析咗一輪之後，就發現嗰啲係歌詞嚟嘅，就係 David Bowie 一隻歌嘅歌詞啦。咁就嗰個音樂嘅專才聽到之後就啊，我知道係邊隻歌啦，咁我就話俾大家知係邊隻歌啦咁樣。咁嗰隻歌就係原來就係紀念咧，就係其實係當年第一次有人踏足。 月球 之前 ，David Bowie 就寫咗咁嘅歌咁樣，咁就講有一個叫做 Major Tom 啦，即係呢個叫我都唔知道叫上將啊，我唔知道嗰啲官階係咩，總之有一個阿 Tom 咁樣啦，咁佢就已經喺個太空船度喺外太空啦，但係因為咧佢冇辦法控制到嗰只太空船啦，嗰只太空船就一路飄走緊，佢就話我已經冇嘢可以做，我淨係見到個地球，地球係藍色嘅，救命啊咁，但係我已經冇嘢可以做，一路係咁飄走，咁嗰只歌就係一隻咁樣嘅歌嚟，咁你聽完之後就。好似好有啟發咁，但係其實又係完全唔知道可以做乜嘢嘅喎。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咁好啦，咁呢度跳翻转头讲翻少少咧，就系其实第一晚啊，所有人翻屋企嘅时候咧，其中一个主角阿慈咧，就系由呢一个幼男系嘛，幼男饰演嗰个角色咧，系啦，就佢就一路咧就同个戏入边另外一个角色就叫阿 Yuki， 就系因为话哎呀，我都系要过桥翻去屋企噶，我送你翻去咁样啦，咁就喺个途中咧，佢就见到有一个戴住个面具嘅蒙面人噶，咁见到呢个蒙面人，但系呢个蒙面人好快就消失咗，佢就即系半信半疑，都唔知道 系 咪一个幻觉嚟啊，但系佢话佢好清楚系见到，咁啊第二朝早佢哋又再坐喺度，即系解决咗嗰个电话嘅同时咧，佢就开始讲。其实有件咁嘅事嘅，就系嗰晚咧，佢送佢翻屋企啦，咁就见到有一个蒙面人，点知慢慢啊 ，Yuki 就讲我唔系住嗰度嘅。 点解你话你送我翻屋企？我冇翻，即 系 就算我 系 有 翻 屋企，但我一滚翻屋企，同埋我唔系住嗰度嘅。咁样个迟就啦，吓咁即系做乜嘢啊？嗰晚我明明系有送到佢翻屋企嘅，咁我仲有我嗰晚见到个蒙面人啊，好清楚，我肯定唔系假嘅嗰样嘢，死啦！咁佢就好似撞鬼咁啦，唔知究竟咩事啦。咁而喺个戏入边咧，就系、是、曾经几次咧，阿慈咧就系望向 Yuki 嘅时候，阿 Yuki 就突然间好似变咗做系女鬼咁， 啲头发飘起晒咁样， 面目啊突然间好狰狞，然之后啲头发啊飘起晒，啲颜色啊全部变到好怪咁样啦，佢好似有啲异象咁咧。呢、這个阿慈就见到，咁、佢就讲咗呢件事出嚟，但系就冇所有人都不以为然啦，即系唔系不以为然咧，总之就系话蒙面人啦。咁、但系 Yuki 嗰单嘢咧就冇人再提啦。咁总之就系有个蒙面人咁样，卒之过咗一排咧，佢哋就遇到呢一个蒙面人啦，真系突然间喺佢哋嗰个茶餐厅门口出面出现，跟住一见到就即刻追佢啦。 有几个男仔追佢出去 啦，有几个男仔就即刻话喂帮手就追佢出去啦。追咗佢出去之后咧就捉到呢个人啦。咁捉到呢个人就发现呢个人系讲日文㗎喎、即係日本人，咁我哋冇办法同佢沟通到啦、好彩有 Google Translate, 咁我哋就攞住个 Google Translate, 就将啲日文就翻译咗过嚟啦。咁呢个讲日文嘅人就讲咩呢，佢就话哦阿慈你应该识我，你唔系唔记得吓嘛，我同你好熟㗎咁样。跟住其他身边嗰啲人就话吓、你识佢，你究竟系咩人，你系咪有啲咩奇形怪状嘅嘢咁样。 咁你有份搞出嚟㗎件事。 係啦。咁佢话唔系啊，我唔识佢，我唔知道系乜嘢啊咁样啦。咁啊到最后呢就系、是俾佢逃走咗嘅， 呢个蒙面人， 嗰、蒙面人系逃走咗嘅。咁、但系佢哋亦都唔知点解咧，就决定系唔好追啦咁样啦。跟住到最后佢讲嗰一句嘢，嗰、个录音咧就讲咗话，我哋系嚟救你噶，其实我哋系想帮你噶。嗰、蒙面人系讲咗样咁嘅嘢，到最后就讲咗两个字就系、是、福道啊。福就系、是、福禄寿个福啦，道就系来到个道啦。我系睇个字幕见到系福道嘅， 我都系 OK, 我系咁样嘅啫。咁、见到呢样嘢就唔知点算啦，咁就翻咗去啦。咁亦都系另外一啲枝节，我哋要知道嘅就系、个戏入边相继系有人咧，好似系被传染咗某一啲病咁样咧，就系佢哋会突然间成个人粉碎，变咗做一扎灰咁样，跟住就消失咗就死咗。咁、先后已经有好多个人系咁样消失咗噶啦。OK, 咁除咗之前有几个大学生就是翻咗大學之後，即係因為佢喺落車嘅時候，我睇套電影啦，就係嗰四個人落車嘅，其中有個突然間肚痛，翻到去就已經係爆炸死咗啦。咁然之後，佢哋嗰幾個人話揾人救命，就走咗落街，點知就喺街上面就遇到阿慈，就踩緊單車出翻九龍啊嘛。佢遇到佢嘅時候，嗰三個亦都相繼係好似就。都系咁样，又系爆炸粉碎咗，嗰三个人已经消失咗，嗰四个就已经系中咗，即系我睇个戏，我就系认为佢系中咗病毒死咗啦，我都唔知道究竟系咩嚟啊， 都其实都唔知佢点死嘅，但系 跟住 eventually 咧就去到中间，佢哋遇到嗰个蒙面人嘅时候咧，佢哋喺追捕嗰个蒙面人嘅途中咧，就发现有一条尸嘅。就係、有一個叫 LV 女、就係由麥志君飾演嘅一個 LV 港女咧，應該係俾人首先係強姦過啦，第二就係佢身上面亦都有嗰啲屍斑啦。咁、但係嗰刻佢已經死咗啦，咁佢係冇粉碎到嘅，咁我唔知道點解佢冇粉碎到啦。咁因為佢哋入咗嚟大埔之後，應該就冇其他人噶啦嘛。咁佢哋輾轉咧，亦都知道就係、其實係喺佢哋當中嘅其中一個後生仔，就係、強姦咗佢嘅。OK, 咁亦都係佢有一個同伴，咁呢個同伴雖然唔係同黨，真係冇同佢一齊強姦佢。但是他们两个就辗转是同这个 AV 女也都有一些关系啦。 即是白胶章和肌肉 啦。那也都因为在处理这个 AV 女的尸体的时候呢，由这个卓允之饰演那个 Pat 的老公阿 Bobby, 就由阿李尚正饰演的，就也都曾经接触过他啦。那辗转他也都是好像有那个病毒这样，对手就粉碎了，不知道为什么人没粉碎啦，对手就粉碎了的。那就在那个茶餐厅门口那里呢，就突然间就有个鱼缸这样的，那就死了。我不知道小说入边系咪咁啦？总之我睇个戏就系佢对手粉碎咗，然之后跌咗落水，跟住就死咗。咁亦都系爱莫能助啦，所有人咁佢系死咗。咁后来咧就呢个小巴司机咧就我哋第一样嘢，我哋都要想办法攞翻架小巴，睇下可唔可以离开大埔啦。咁佢攞翻小巴，攞翻小巴嘅时候就遇到另外一个人啦，就系、之前已经出现过啦，就由李灿森饰演嘅 盲辉。 盲辉咁佢就系因为佢即系喺个小说入边就应该叫白粉男咁样嘅。成日食白粉嘅咁样，喺个戏入边一开始就已经 establish 咗佢要求好高啦，对于白粉，因为嗰啲满足唔到佢啦咁。但系点都好啦，总之就系嚟到呢度咧，呢个盲辉咧就喺架小巴上面出现，佢亦都癫咗咁样，因为佢毒瘾发作啊嘛，快啲俾啲白粉我咁样。咁就因为呢个小巴司机咧，之前佢喺离开话去攞翻个小巴嘅时候咧，就佢哋就俾咗把刀佢，就系等佢可以自保啊嘛。 好大把，大过块面， 好大把， 仲重过桶油噶嘛。 刀系啊，咁跟住就喺佢哋嘅挣扎期间，就呢一个小巴司机。 咧，阿雪咧就斩咗呢一个孟辉一刀，咁啊以为孟辉已经死咗噶啦，点知后来我哋 你做乜斩我条颈啊？嗰度 系啦，咁就卒之就拱咗佢落车，然之后就叫佢睇医生啦，跟住就翻咗嚟啦。小巴司机亦都系满即系唔系满身嘅，总之就即系个身上面都浅咗啲血啦，咁样就翻到嚟。咁好啦，差唔多已经系最后啦，又出现咗一件少少嘅事件嘅，就系、阿慈喺屋企收到一个电话，就系、呢个电话咧，就系佢收到佢女朋友打俾佢嘅电话，就系、呢个女朋友喺电话之中又讲咗几个事实出嚟嘅，几个事实就系话，第一呢个女朋友话已经失踪咗六年啦，咁但系我哋喺个电影入边睇到就系佢应该系只系嗰几日嘅啫，佢话佢哋已经失踪咗六年噶啦，咁就而。呢、這个阿慈嘅妈妈咧，亦都喺佢失踪一年之后咧，已经咧系因为少少抑郁啦，咁就已经死埋噶啦。咁而呢个女朋友跟住亦都讲咧，警方根据收到嘅一个信号咧，就系话House of Major Tom， 即系我哋都唔肯定其实 House of Major Tom 系咩嚟嘅。总之就系话喺大帽山嗰度有咁嘅信号，咁佢哋就去咗大帽山嗰度揾啦，一路都揾唔到，而家已经经过六年啦。咁辗转佢哋通呢个电话咧，电话嘅信号亦都消失咗，慢慢。咁阿慈就好伤心啦，第一就知道阿妈已经死咗啦，同埋话。 原来自己 已经消失咗六年呢样嘢啦，呢啲咁样嘅消息啦，咁佢就翻去讲咗俾其他嘅同伴知道，就系话佢哋原来已经消失咗六年，咁其他人就唔知点解啦，就三两下就哦，原来我哋已经去咗2018年啦，已经过咗六年啦，咁样佢哋又冇乜反应，佢哋唔知道究竟系佢哋开心唔开心啊，惊讶定咩？哦，原来2018年咁点都好啦，总之到最后佢哋得到一个资料就系话，大帽山应该是一个好重要的地方嚟嘅，佢哋应该要 应该有线索嘅， 系啦。咁我哋就去啲超级市场攞齐物资之后啦，就上翻嗰个小巴准备回程嘅时候，就遇到嗰个之前以为已经死咗嘅孟辉啦。孟辉就上埋车啦，身上面嗰把刀仲劈咗喺度啦。咁孟辉就讲咗话，系啊，仲喺个膊头度。佢话千祈唔好掹落嚟，因为而家把刀嘅主要功用系止血，掹咗出嚟可能啲血就肥到周围都系咧，咁佢就会死啦。千祈唔好掹出嚟咁样啦。咁佢哋就准备上大帽山，但系咧孟辉就话唔上大帽山，我哋而家要翻九龙。翻九龙，跟住车上面就话：，梗系啦，我哋唔系兜一兜九龙，然之后先上大帽山咯，咁样 怕咗佢 啊。系啦，咁总之咧，佢哋喺离开大埔嘅路上咧，佢哋遇到街上面就有啲即系装甲车咁啦，同埋有好多蒙面人。 系。 一个电影系咁噶，即系我啲朋友就话俾我哋听，就我原来喺上集入边就唔系好多蒙面人，但系我唔理啦。总之而家个电影我睇到嘅就系佢哋上车离开嘅时候就好多蒙面人，嗰啲蒙面人咧。我睇电影嘅时候，我唔知道究竟系阻止佢哋啊、追杀佢哋啊、驱赶佢哋啊，定还是咩？我完全睇唔明嘅。我睇小说嘅，总之就出现好多蒙面人啦，佢哋就撞嗰架小巴啦，揸啲装甲车撞嗰架小巴啦，基本上好似想杀死佢哋咁嘅。 但又之前又好似讲过要嚟帮佢哋啊， 系啦，同埋之前一开始嘅时候，佢哋见到佢咧就净系围观嘅啫，就冇去冲击佢哋嘅。但系到 佢哋 架 车喐嘅时候咧，又真系撞嗰架车。 系啦，到最后咧就系佢哋撞车啦，亦都因为嗰架小巴避开咗佢哋就两架相撞爆炸咁啦，亦都拍咗啲好有趣嘅画面啦，就系嗰个装甲车反咗咁样啦，点都好啦。总之到最后就佢哋逃离咗呢个小巴上面嘅所有人咧，就逃离咗呢啲蒙面人嘅追捕，就离开大埔，就出紧九龙，咁个电影就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哋啱啱咧就讲咗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嘅故事啦。咁啊，初话但系咧，嗱，即系我有睇过小说，我有感觉我睇小说嘅时候咧，我好容易就投入，而且追看性好大嘅。但系电影咧，唔知点解我有感觉咧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 trailer 啦。基本上 trailer 就系制造咗一个佢个成个背景咧，就系话哦啲人唔见晒啦，我哋要面对一个现实啦。因为我觉得好好睇嘅，但系个电影真正嘅时候过咗 trailer 最重要嗰段个 background 之后咧，我开始要。有啲嘢去说服自己，例如我会谂点解佢哋会突然之间交换电话啦，点解会好似打开咗界梯啦，即系人同人嗰阵陌生好似咁容易就冇咗啦，或者睇落去，我又会有觉得有啲剧情未解决啦，有啲嘢又冇去处理到啦，我会有一个咁嘅感觉咯，但系。 我睇小说嘅时候冇呢个感觉过。咁你嗱，你冇睇过小说啊？你睇电影嘅时候，你会有个感觉，可能睇完成戏都好似好多嘢佢未解决咧。 嗱，不如我哋针对一两个位置，然之后我讲下我嗰个睇法啦。 好啊。 嗱，譬如头先你讲话佢哋交换电话嗰个咁样啦。 嗯。 咁你话佢哋需唔需要交换电话？佢哋会唔会咁做？或者系 需要、啊？我觉得 嗱，当然佢哋需要啦。咁、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因为嗱，我哋成日都讲个起承转合，我曾经一个我哋嘅节目入边提过唔止一次，就系呢个起承转合应该系可以macro 咁样 apply， 即系喺整个戏宏观咁样 apply， 亦都可以喺好 micro， 甚至系 micro 都系一个动作、 哦、 一句系啦、一句对白，我哋都可以咁样去应用噶嘛。咁、好啦，我哋就单单去讲呢一个佢哋交换电话呢样嘢。咁点解佢哋要交换电话呢？就系佢哋发现哦，我哋而家要大家要应该要离队啦，我哋应该要解散先。首先，因为我哋唔解散嘅话，我哋都冇嘢可以做噶。你叫我留低，我有啲人又唔肯留低，咁都冇用噶。咁、就有人同意话，不如咁啦，我哋交换个电话。咁交换个电话，咁我哋就起码大家可以保持联络，然之后知道大家嗰个情况系点样啦。咁、不如大家交换电话啦。咁哦，好啊，好啊，交换电话。咁但系有啲人就其实系有少少唔愿意咁样啦，系咪？然之后到最后都系交换咗电话。咁其中一个就系嗰个叫盲辉啦，佢就。闹完一轮，然之后就讲咗自己个电话，讲咗自己嘅咩名，然之后就走咗去啦。跟住其他人就喺个小巴度继续去交换嗰个电话啦。嗱，我个睇法系咩呢？嗱，呢个纯粹系我自己嘅睇法嚟嘅啫，你绝对可以唔同意我噶。我睇嘅时候，我就觉得嗰个交换电话，如果我系当中嘅任何一个人，我都会觉得都有咁样嘅必要性。 系啊，系啊，系啊。 我喺度谂就系我自己咋，但系可能我都会有少少半信半疑，同埋有少少都唔知好唔好。 系啦。 哎呀，我都会唔知点算，但系又好似都需要咁噶，咁啊，唯有交换啦。 个世界又好似怪怪地。 系啦，应该系咁样啊，系咪？大部分人应该嗰个心态系咁啊，除咗嗰个主动发起，我哋应该要做呢样嘢，又或者有一两个人。哎呀，我好信佢啊，我都系咁。但系其实大部分人应该系一个类似我头先嗰个谂法咁，就 系 半信半疑，都唔知好唔好咁。但系都冇计啦，都要去啦。 交换咗先 嗱，咁但系我睇个电影嘅时候咧，呢个位置就系点样咧？就系、交换电话，交换完之后完咗嗰场戏，就冇去仔细交代嗰啲人嗰个心态。嗱，我唔系话一定要仔细交代啊，但系我觉得嗰个位置，我会想知道每一个人嗰个心态有啲咩。我唔系话我 即系佢哋 总会对 呢件事有啲睇法嘅。 即系好可能只不过系好似需要多一啲人咧，系哎呀做乜嘢啊？我真系好鬼烦啊！即系只不过有人系咁样就已经可能好啲啦。但系个电影咧系好明显有一啲位咧，而家系一厢情愿咗噶。即嗰啲人突然间变得一厢情愿，然之后就一厢情愿咗就过咗嗰样嘢噶。 系系。 又譬如佢有一个位置就系大家围埋一齐，不如讲下点解你会上呢个小巴嘅？哦，我记得咧喺嗰阵时点讲完之后，哦佢讲完咯，不如你又讲下。个人都讲嗰、那个一厢情愿咧，系纯粹要讲样嘢，而系冇一个心态或者需要性嘅，即系冇嗰啲人物嘅心态描述，亦都冇一个需要性系必须要发生。即系譬如话，如果佢哋突然间唔知啦，我乱噏嘅咋？如果系佢哋突然间发现，如果我哋知道我哋系点解会上咗嚟红 van， 有冇一啲共通点嘅？可能我哋会揾到我哋点样可以离开呢度？突然间有人发起一样嘢，而所有人都信嘅话，咁佢哋每个人都需要有动机，好清楚咁样讲，而其他人亦都有好需要有动机去听点解佢哋会上红 van 咯。 呢个位我都有啲保留，即系我又唔觉得佢哋交代咗佢哋点解上红 van 之后会冇咗件事，但系咧就系成个戏都令到有一种感觉，佢铺咗好多悬疑或者好多未解决嘅位置。可能佢最终諗返佢哋喺 K 房嘅时候佢哋咪相遇过嘅。即係佢拍咗一啲系上小巴之前嘅嘢，可能係有一啲伏线喺度。但佢而家完全冇解决过嘅时候，我又唔敢话係完全冇用，但係呢佢会令到我想睇下一集嘅，但係铺得太多悬疑，我睇完第一集嘅时候我觉得好似起承跟住完全冇有转嘅一个感觉出咗嚟囉。 我觉得你讲呢个有起承冇转嘅呢个感觉呢，已经系讲緊第二个问题嚟㗎啦。完全系第二个问题。在我的角度，即我反而是第一样嘢，我回应翻你讲话，好似有一啲嘅其他嘅铺排，即系譬如讲翻每个人点样上小巴咁样。严格嚟讲喺个戏入边咧，我唔知道观众睇啦，观众系点睇啦。我认为你 cut 咗佢好过噶，我绝对觉得 cut 咗佢好过。根本就嗱，第一佢哋根本就唔想知道其他人系点。即系你如果话佢哋已经喺度困住咗几个月啦，都冇嘢好做啦，咁啊，讲开又讲啊，咁反而好啲。即但系而家佢好似又好似有啲需要性啊，叫啲人讲，啲人唉唔讲啦。即系我系其中一个人，讲嚟做乜啫？你谂下点走好过啦。即系有乜嘢啫？咁嗱，我又当系咁啊。如果我系个编剧，我真系要写呢场，我都喺度谂点解嗰啲人要讲啫。 即係你諗下，如果有個人聽到之後，你喺邊度講，即係特別係咪有兩個死飛仔嘅？ 係 兩個死飛仔講嚟做乜？即係諗下點樣走好過啦？阿叔嘈喧巴閉做乜鬼啫？即係我諗有部分人會係咁啦。點解個個都要講啫？係咪先 ？OK， 咁如果有人係咁，可能佢哋就會開始覺得，咦？點解你唔肯講啊？你係咪有啲咩警告？你係咪知道啲咩？點解你唔肯講啊？冇啊冇啊，我冇啊，好煩啊！你哋唔係我而家一定要你講，點解要我講啫？到最後逼到佢一定要講，但係佢講完之後係冇特別嘅。咁但係起碼佢哋係有一個必要性，嗰一刻佢哋覺得要佢講，佢亦都係有一個必要性，我必要講，咁先會出嚟噶嘛嗰樣嘢。但係而家係突然間就係我頭先講嘅星探節目咁，有人講，不如講下你嗰個入行嘅經過係點樣噶咁樣。我其實有星探喺街度見到我咁，即係純粹係為咗要知而去知，而係對嗰個戲劇推進係冇幫助嘅。即係到最後啦，到最後大家要記住就係、是。所有嘢我哋讲嗰个所谓起承转合，系有一件事起咗，我哋要解决嗰样嘢，而通过佢哋解决呢样嘢嘅过程，所有嘢系有某一个必要性噶嘛。呢、个就系嗰个起承转合嘅意义啊嘛。但系而家中间其实有好多嘢咧，系冇乜必要性啊。 系系。 咁所以呢、一个，如果我哋攞住起承转合一路讲紧呢样嘢咧，我哋发觉就系个戏入边有好多咧，我直接啲讲咧就系好堆砌噶。啲嘢咧係啊，佢可有可無，然之後堆砌咗落去，好似有一啲嘢俾我哋知道咗，多咗一啲嘢，但係其實嗰樣嘢咧係冇乜用噶。舉個例，就係、是、你頭先提過有一場咧，就係阿 Yuki 佢話佢點解會上紅 van 啊？就係佢同老細去卡拉 OK 半夜，即係已經係兩點鐘喺個卡拉 OK 度，就係個老細就不停咁樣喺度索佢油啊嘛，非禮佢啊嘛。咁然之後佢就一路之下就想走，然之後個老細就攔住咗個卡拉 OK 房嘅門口，就係話嗱，如果你唔出聲乜乜物嘅話咧，咁我係諗住升你職乜乜物嘅，咁咪大家都好咯。你如果而家走嘅話，咁我幫你唔到噶啦，乜乜物啊。咁佢就一路之下就係拱開個老細嘅手走咗噶嘛。其实对我嚟讲，我嘅睇法系咩呢？我嘅睇法点解会有呢场戏呢？纯粹系编剧或者系原著小说啦。呢、这个位因为牵涉到改编，我唔可以指住个编剧就话系编剧做错咗、 嗯， 因为可能原著小说入面又有咁样，佢又唔知点算咁样，喺谂得唔够清楚嘅情况之下，被逼要放呢样嘢落去嘅时候，就有少少被逼啦。但系我睇落去就系个编剧咧喺写嘅时候咧。佢想將一啲人生百態，或者係好多人喺呢個社會上面受嘅抑壓咧，唔同嘅嘢咧，都擺入去佢寫緊呢個小説入 呢個電影版本度。 我唔夠膽話個電影版本啊，因為如果呢個係個原本個小説有嘅話，我首先個指向就係指住原著小説點解要寫呢樣嘢。咁但係寫呢樣嘢對於成個小説嘅篇幅入面究竟有啲乜嘢嘅意義咧，或者對於成個係有咩意義咧？唯一一樣嘢我睇落去就係覺得。个原作者，我呢度我讲原作者系将编剧同个原著小说个小说作家系混为一谈先啊，因为我唔打算喺度分开佢哋住，系将一啲我叫做嗰啲人生百态喺呢个社会周遭发生嘅一啲咁嘅现象咧，就摆入个戏入边，系、一啲纯粹系佢想宣泄嘅嘢，但系其实系扣得相当之差嘅，扣得相当之差嘅意思系话同个戏其他嘢个关系咧系相当之差嘅，咁就摆咗入去，而系冇影响到个起承转合噶。 系，即系冇推进过一啲嘢。 系啦，冇推进到个戏噶。咁呢个冇影响到个起承转合，冇推进到个戏嘅呢一啲咁样嘅事件咧。其实我个分析就系我头先讲样嘢，就系、是、纯粹系个原作者将一啲嗰个我哋周遭嘅人生百态咧摆咗落去，就系、是、宣泄一下一啲普罗大众嘅一啲唔同嘅唔开心。 其实好多谂咩？ 好多呢咁嘢噶，你睇下 嗰个造型。 系啦， 呢啲其实真系冇关系。 又讲2017特首选举到2018。我想知道边个而家系特首啊咁样噶嘛？嗰啲嘢全部都系一啲普通市民嘅一啲人生百态，咁、就摆咗入去。但系对个戏入边真系冇一个好大影响。嗱，我唔系话完全唔可以摆呢啲嘢， 系 可以噶。但系咧，而家系有好多呢啲咁嘅嘢，而系的而且确系冇帮助到个戏噶。咁呢一个我就反而觉得系一个大问题。 系， 咁呢个系成个戏入边，你头先话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枝枝节节嘅嘢啊，咁就系、是、你头先讲话起承就冇咗个转咧，某程度上系嘅，但系严格嚟讲，呢啲咁样嘅中间呢啲咁嘅细嘅枝节咧，因为佢连承都唔系啊，咁系有一件事起咗个起咗就系佢哋全部人一齐喺呢个大埔嗰度就发现就系、是，哎呀其他人冇晒，有件咁嘅事起咗啦，系、咪？起咗啦，中间发生嗰啲系唔系承先？而家我嘅問題係呢樣嘢啊嘛，即係起承轉合嘅理論入面最重要嘅就係話，我哋中間發生嘅嘢都應該係去幫到個城咁先有用啦。如果嗰啲嘢幫唔到個城嘅話，嗰啲嘢不如 cut 咗佢啦。我會狠狠地 cut 咗佢啊！如果我係導演， 或者是編劇，又或者我是作為一個戲劇文學指導，我去攞住呢一個文本嘅時候，我會同個小說作家或者是同個編劇去傾，喂，呢段戲究竟個重點係咩先？我如果想表現嗰個人生百態嘅話，我可以去畫幅畫、影幅相，用各種各樣嘢去表現呢樣嘢，但係唔幫助個戲啊。 嗯， 即係如果你話我想表現一紮呢啲咁樣嘅即係普通平民百姓嘅話，已經表現咗啦。 嗯， 入邊冇任何特別嘅人㗎。賣下保險嘅，佢係一個即係 話以前 係啦，話佢話以前佢係江湖嘅大佬嚟，黑社會嚟嘅，佢又會去斬人，佢係踢甲組嘅，係咪？佢而家係一個電腦嘅專才嚟嘅，佢係乜嘢人都得。咁呢、這個 mixture 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混合啊，即係呢啲所有人嘅混合啊，咪就係一個少少嘅社會嘅縮影咯。嗱，你會發現咧，呢啲戲咧成日都有噶。我喺個節目都應該提過噶，就係、是、我有啲學生佢話寫佢啊，突然間有一日地震啊，有一班人困住喺個酒店度啊，咩人都有嘅，總要有警察嘅，總要有法官嘅，跟住可能有醫生嘅，然之後有流民嘅，跟住佢哋點樣面對嗰個情況咧？咁樣呢啲戲係已經係老生常談到，即係耐唔耐就會見到噶啦，總有噶。 嗯， 虽然我哋而家冇法官冇警察啊，喺呢个戏，但系你睇下佢嗰个 complexion， 即系呢啲人嗰个 mixture 啊，有啲咩人啊？哦，任达华饰演嗰个人咧就系一个长者啲，虽然唔系老人家，系一个比较年长啲，系啦，但系咧佢就比较有权威啲嘅，佢就话嗱，我哋咁样解决呢个问题啦。虽然佢啲英文唔叻，跟住要第二个人俾啲资料佢，佢又可以帮手去 make 一个 decision 啦，系啦，咁样啦，咁。即係佢呢一個咁樣嘅組合啊，有啲好後生，有啲死靚仔啊，都係有少少想做呢樣嘢啊。但係呢個人生百態啊，就係嗰啲百態，每一個人嗰啲唔同咧，佢講完之後咧，其實係冇真真正正幫到個戲嘅推進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如果我真系问我哋去除咗头先讲紧一啲因为嗰啲嘢咧，佢唔推进剧情，但系佢都唔算影响剧情都好紧要嘅，即系佢冇咗都唔会令到个戏有啲嘢唔推进。 嗱，我对于你啱啱呢个讲法话嗰啲嘢唔影响个剧情呢样嘢咧，我有一个直接即刻嘅反应，我需要讲嘅就 系、是， 我认为系影响剧情噶，因为剧情系咩啊？我哋追紧个戏啊嘛， 系啊， 而家有啲嘢发生咗系唔帮件事嘅话，咁嗰件事就系影响个剧情啦，系影响到观众睇睇下嘅时候唔想睇啦， 嗯， 系咪啊？即系影响到观众睇睇下，我唔追，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嗯。如果我喺度听紧有个人讲个故仔，之后中间佢突然间唔知做咩讲咗第二样嘢，一次系咁，两次系咁，三次系咁，我就会开始 sit back， 我就会即系我喺戏院度，我摊落嗰张凳度，喂，你想点啊？究竟系咩嚟噶？我系唔系到最后我会呢啲嘢，我听埋，我会砌到一啲嘢噶？我希望系，但系到最后唔系嘅时候就大件事噶咯。点解呢个戏嗱？我老实讲，就系、是、我身边嘅朋友冇人同我讲睇完之后佢觉得好正，然之后叫我快啲去睇、 嗯， 个个都系同我讲：喂，我睇完个戏，我都唔知佢想点啊！你快啲去睇，然之后讲俾我听究竟咩事啦？咁样，即系佢个个都当我系一个专家，我听完之后我就可以俾到啲咩佢哋咁样啊嘛。但系个问题就系、 是， 而家你讲嗰样嘢话佢有呢啲咁嘅枝节，唔影响个剧情，我系完全唔同意啊！嗰啲绝对影响我。个剧情啊，就系打散咗个剧情，打乱咗个剧情，打断咗个剧情。咁我哋唔知道追咩啦，个戏咪出事咯。 嗱，如果我咁讲就系，因为咧，嗱，佢好多唔关事嘅枝节，但系呢啲唔关事嘅枝节咧，我会分为两样嘅。第一样嘢系即系，譬如董太啊，佢讲下特首啊呢啲，呢啲系真系纯粹可能啊，佢哋想面下个社会嘅啫。呢啲我觉得系真系唔关事，或者我所讲嘅唔影响啦。咁另外有一啲咧，我明白，即系一次系咁，两次系咁，三次咁，但系中间仲有一部分。我覺得是例如阿 Yuki 佢突然之間變得好恐怖，即係呢啲佢又冇解決到嘅，又好似唔係好關個戲事。但係我覺得佢哋呢啲製造咗好多懸疑嘅位出嚟嘅，我唔知道佢會唔會解決，因為佢哋係鋪續集噶嘛，而小説都係有下集噶嘛。咁我呢啲我尚且咧，我唔覺得佢哋係完全作廢先，因為我唔知佢會唔會揭啊嘛。佢雖然喺呢一集冇揭啫，即係但係咧，我就想講，如果去除曬呢兩部分頭先所講嘅可能唔系好关事嘅枝节，我哋可唔可以喺今次嘅上集里面揾到佢纯粹嘅起承转合先？ 純粹嘅起承轉合咧，如果我哋將個戲嗰啲有起承轉合嘅地方提煉翻出嚟，當然佢係有一個起承轉合啦。 嗯， 但係你會發現咧，我而家粗略估計嘅咋，將嗰啲咁嘅起承轉合主要事件抽翻出嚟去做嘅時候咧，我估呢個戲係頂多一個鐘。 嗯嗯， 而家我手头上睇到嘅嘢，咁当然我唔系话啊做一个钟呢个戏就会 work 噶啦，就会唔 work 噶定系点？但系因为特别系因为佢有下集咧，我好我直接啲讲啦，我唔想咁官腔，唔想咁即系虚伪啊，我直接啲讲，我第一样嘢我会怀疑点解佢唔一套戏拍晒佢咯。点解要分上下集咯？即系而家我论戏，我唔论小说啦。可能个小说你睇嘅时候系津津有味嘅、嗯，我未睇，我唔够胆讲。但系我而家睇咧，系嗰啲枝节咧，就系、是、我头先讲，系打乱咗我，令到我停滞不前啊！我突然间我扰乱咗。如果你谂下，我走去睇个戏，头嗰十分钟，佢而家咧就系话嗰扎人入咗去大埔，唔知点算。第二组见到。然之后咧就有人已经尝试过出咗九龙，就发现咧有啲人喺街上面死咗，有个病毒，佢哋发现有个病毒。然之后咧电话响，就发现咧有个咁嘅信号，跟住门口有个人咧就系一个蒙面人，佢哋追到嗰个人，嗰个人走咗去讲日文嘅，然之后话识阿慈嘅，系小学同学，佢翻嚟抄过，真系有个咁嘅人。然之后佢同周围嗰啲人讲，系有件咁嘅事，死啦。跟住发现咧嗰个 LV 女就有 C 班死咗。 谂翻 之前有啲人死咗，有病毒，跟住佢哋当中有人强奸过佢，又好似有嗰个病毒叫佢走开咗。佢哋因为呢一个人咧，就曾经强奸过佢，佢系一个坏人咧，佢哋要惩罚佢，惩罚佢死咗。点知佢又思变，唔知同嗰啲病毒系咪有关？到最后佢哋发现唔掂啦，当中佢哋有其他人咧都感染到个病毒，佢哋一定要想办法咧防毒，然之后咧就攞齐啲充足嘅嘢，就可能要离开呢度啦。电话响，阿慈个女朋友话俾你听，已经消失咗六年，然之后佢哋咧揾佢都揾唔。佢好伤心，佢哋发现要想办法解决呢个问题，佢将呢个电话讲咗俾佢啲朋友知道，然之后佢哋已经储齐晒所有要储齐嘅嘢，攞翻架车翻嚟入咗油，然之后决定要离开大埔。我谂我啱啱讲呢个咁样嘅剧情紧凑。啲嘢全部关事， 啊、 然之后大半个钟头完咗佢，我会想继续睇落去咯。 嗯， 系咪咁样先？我谂系咁样啦。我谂我唔讲得过分啦。即系我建议系咁咯。咁我而家我作为一个普通嘅观众，我头先入嚟录音室第一样嘢，我都问身边几位啦，系咪？我哋想唔想追落去先？我想追落去啊！但系我想追落去唔系因为佢个剧情好好睇、好紧凑，系喂大佬未解决啊！决即系我喺个节目都提过几次嘅，就系、是、我哋临出门口见到屋企人喺度睇电视，见到有场戏，我想知道点你系咪杀佢噶？喂，你哎呀，我要出门口啦，你快啲！呢个系纯粹一个 suspension 啊， 系 纯粹嘅有一个 create 咗一个 dramatic tension， 一个 suspension， 而呢个 suspension 未解决，我哋想知道嘅点解决？但系唔系因为个戏好啊，我就好斗胆咁讲，唔系咯， 嗯， 系纯粹因为有啲嘢未解决，我哋想知道嗰样嘢点解决啊嘛， 系 咁而我头先一个 太多嘢未解决， 太多嘢未解决啦，因为太贪心啦，我一个比较点讲啊，一个比较仁慈啲嘅讲法就系、是。因为个原作者啊，大家记住啊，我系讲原作者，我专登捞埋佢两个一齐嚟讲噶，太贪心啦， 嗯， 太多嘢想讲，嗰啲人生百态啊，呢、这个人又有个咁嘅 back story 啊，但系嗰个 back story 系唔影响嗰个故事嘅推进嘅，点解唔将佢简简单单 cut 咗佢咧？ 嗯， 我觉得 cut 反而系加咗好多嘢噶，老实讲，呢个电影版对比起小 说，系 仲加得多咗添，即系譬如阿英姐嗰个角色咧，本身小说系佢冇乜出声噶，佢唔系好迷信，但系依家咧好似用佢把声，用阿英姐把口咧，讲咗好多伪论出嚟，即系就系我哋头先所讲，好贪心，好想好多嘢想去搣翻呢个社会啊，好多呢啲咁嘅情景。 即系我谂，即系譬如嗱，我唔知道原本小说系点，但系阿英姐呢个角色，佢就猛咁话，哎，天狼星嘅人翻嚟接翻我哋啦。嗱，呢一个因为我冇睇原著小说啦，但系我睇嘅时候 ，OK， 因为我身边都深刻真系识啲咁嘅人，佢哋好信某一啲嘅嘢啊，信有 UFO 啊，信有外星人啊，信呢啲，我觉得冇问题啊。而喺呢个咁样嘅 mixture 入边，呢一集入边有一个人系咁，令到佢哋更加混乱，其实系制造咗戏剧效果噶。 系， 我认为系好噶，呢个冇问题，即系我觉得。我谂系喺改编嘅时候，编剧加落去嘅呢样嘢啦。我觉得冇坏，我觉得冇坏。 呢、這个角色系冇问题嘅。咁但系调翻转，我哋就系所讲佢头先讲嘅内容，会唔会对个剧情有帮助先？亦都可能系佢讲嗰啲咩天狼星啊，可能又系要等第二集去揭 晓。好简单啫嘛，那个天狼星个问题我唔解决啦。但系佢系一个有一个咁强烈嘅观点嘅人啊。 嗯。 佢同戏入边嘅人咪产生咗一啲冲突咯。呢啲冲突已经系对个戏有帮助啦、哦。因为嗰扎人唔团结啊嘛，嗰扎人唔团结已经系。重要嘅事件嚟嘅喎，仲有系阿英姐佢嗰个角色咧，佢系 一个保险经纪，你问啦，我唔知道小说原本系点，你亦都唔使话俾我听。我只系知道佢作为一个保险经纪喺个戏入边，佢曾经一两次讲过话，点解你唔同我买保险咧？佢喺落小巴嘅时候第一次讲，到嗰几日有人死咗嘅时候，咁咪叫咗你买保险咯。佢呢样嘢系令到有一啲嘅戏系发生，亦都有一啲戏剧冲突系发生咗噶嘛。我觉得呢一个系唔系坏事嚟，呢个角色嘅设定，佢作为一个神婆保险经纪咧，系对个戏系有某一啲嘅好处噶，其实。但系当然啦，到最后唔完全用到啦， 系 啊，即系如果佢用得再好啲嘅话，可能仲更加好嘅。咁但系好可能我又冇睇过小说，我唔知道后面系点啊。如果嗰个戏继续发生落去，这个人这个英姐这个角色，佢发现，哎呀，我唔再信呢个天狼星呢样乜乜物啦。我觉得我哋一扎人，我哋继续生存落去，我哋信大家，我哋互相帮助，大家系最重要嘅。我放弃我呢个信念啦。咁佢甚至可以变为主角都得嘅。如果我系编剧，我点改都得，系咪先？但系佢呢个角色嘅设定，佢相信天狼星，相信系有外星人，相信呢啲所有嘅，佢相信保险，完全冇问题。我甚至可以变佢做主角都得嘅。 系啦，嗱，其实讲到主角呢样嘢，最后我想问啦，即系我谂好多好多剧情或者上网揾一啲故事嘅简介，即系都会话阿黄又蓝饰演嘅阿慈系呢一个故事嘅主角啦。我唔知道你认唔认同，因为但系我会有保留嘅系嘅，即系某程度上我哋观众好多时用佢嘅角度去睇翻件事，但系咧佢又唔系将好多事去同佢呢啲即系呢十七个人去分享啊，又或者有好多事都唔需要佢知道喎。咁呢个系咪即系？一个主角呢一样嘢咧， 到最后我就好笼统咁。首先我搬翻我的 theory 出嚟同大家讲先。嗰个 theory 其实系咩咧？就系我个 theory 就系每一个戏都只可能得一个主角，其他都一定系配角。呢个系我个 theory， 大家可以唔同意，但系呢个系我睇戏同埋导戏， 或者我哋咁耐去讨论戏 分析嘅时候嘅一个方法。呢个系喺我学咗咁耐之后，我认为呢一个系你话我盲塞有乜都好啦。呢个我认为系唯一一个方法嚟嘅。OK， 咁。一个主角，咁你问我呢个戏系边个主角呢？我唔知点解，我唔系好想答喎。今次我就死人都唔答，我又睇下你点，即系睇下你点嘅意思。我唔知道其他人睇系点啊。你话坊间有啲人话阿慈啊乜乜，我头先都讲咗啦。如果我系个编剧，我系个导演，我系个原著个小说作家都，我有能力将呢个戏入边某几个角色变做主角，我绝对有能力。 嗯，系啊。 如果我真系有落笔写，我几肯定我可以做到呢样嘢，因为个戏太散啦而家。 系 嗱，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啊，唔系话佢就系主角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就系、是、有一场戏咧，就系佢哋一齐喺度话交换电话啦、 嗯。 交换完之后咧，林雪坐喺个车头度个小巴司机，成个戏我唔记得有几多，但系咧我印象中净系记得呢一句 VO 啫，就系、是、突然间有一句 VO 就系林雪嘅，就系点解佢哋唔问我电话嘅，系嘛？ 系 呢一个咁样嘅处理系绝对有可能令到林雪成为主角噶。 嗯，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先？但系唔系啊？而家个戏睇落佢唔似系主角， 啊嗯、 但系咧又因为佢要去攞翻。小巴亦都有一啲 solo 嘅戏，佢必须要做噶，佢一条友去装翻油啊，入翻油啊，点点点啊咁样，然之后攞翻个小巴翻嚟。咁你话林雪嗰个角色阿雪小巴司机可唔可以系主角呢？可以嘅， 可以 有能力 可以变成系啦，系啊。 而家我觉得我答嚟边一个系主角呢？我觉得系我抹杀咗呢一个创作嘅可能性啊。 吓， 我觉得系啊，因为严格嚟讲，我又狠狠地讲就系、是、根本呢个创作就未完整。喺佢未完整嘅情况之下，我而家话系边个都得噶啦，其实，因为我如果我系即系有机会同呢一个戏嘅编剧或者系原作者坐低一齐倾嘅时候，而佢听完之后觉得我哋嘅 theory 系 work 嘅话，我有能力去令到呢个戏其中有好嘅角色都好有 potential 系变成主角嘅，咁我哋咪咁样去咯。当然最大 potential 我唔否认系阿慈。 是啊， 但是我不会在这里答他是个主角咯。 嗯， 即是在现阶段我反而想大家不如回去试一下想想哪一个角色都可以变做主角呢？我刚才讲了英姐都可以 了。 Yuki 得不得呢？都可能得过。啊，为什么阿慈会曾经见过我变咗好像女鬼咁，又话我同佢返出去，在他的角度成院睇件事，他可能会追查呢件事㗎喎。他都可以变做主角㗎喎。我真的可以变任何人做主角都得，我由头写过啫嘛个戏。嗱，记住戏系改出嚟，唔系写出嚟。 或者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下，因为今次再谂多啲一个主角嗰个重要性咯。即系可能如果今次我哋见到一个主角嗰样嘢未够强嘅时候，会令到个故事变成依家可能觉得散嘅。可能一个主角呢样嘢又可以再重新去睇翻我哋一次，一系一个几重要嘅 theory 去令到我哋去睇一个戏嘅。 我绝对同意啊！如果唔系，我哋唔使讲嚟讲去都系讲呢样嘢啦。有阵时我哋太过贪心，即系 你成日聽到嗰啲咧，點解一個戲可以有兩個人提名最佳男主角，兩個人提名最佳女主角？嗰啲全部係商業策略嚟嘅啫，遊戲嚟嘅啫。即係佢同你講話六大影帝一齊做呢一個戲，咁可唔可以六大影帝都係主角啊？最多佢都只可以係主要啲嘅角色。但係佢如果六個都係主角嘅，我肯定嗰度係死硬。 通常都係有個女主角煲出嚟嘅，如果六大影帝。咁好啦，今日多謝阿初同我哋分享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會響大埔的紅威，哇！真係好難記。好啦，咁我哋希望期待佢嘅续集，或者 我好期待啊，我好期待啊， 睇下之后嘅故事发展系点。今日多谢晒阿创，我哋下次再见啦，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